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正式通过，我国是公约的首批签署国之一。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到底是怎样的一只鸡值得为它的诞生专程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呢？平谷区今天举办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数字经济论坛，现场发布沃德188、沃德158肉鸡新品种。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你好，史玉。 赵龙你好，听众朋友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采访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那其实就在不久前的12月3号，农业农村部是发布了第498号公告，那么18个畜禽新品种的配套系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颁发了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的证书。那么其中呢，北京市华都玉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和斯马特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沃德158、沃德188就名列其中。那此前呢，我国的这个快大型白羽肉鸡的种源100%是依赖进口的，那么对我国的肉鸡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也是构成了这个潜在的威胁。那么为了突破白羽肉鸡核心种源卡脖子的问题，保障鸡肉的安全供给，实现国家的战略安全，那么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玉口禽业是联合了中国农业大学杨宁教授团队，巧妙利用蛋鸡、肉鸡、黄鸡的20个纯系素材，那么融合使用了3类育种技术精华，创新运用凤新一号基因组的育种技术，成功培育出了满足国人不同需求的这个沃德系列肉鸡品种。那么今天在现场颁发的这个沃德188、沃德158，再加上2018年通过审定的沃德168以及正在培育的沃德178，是共同组成了沃德系列的肉鸡家族。那其中呢，沃德188和沃德178是属于分割型，是吃肉的品种，满足快餐、团餐、分割鸡的消费需求。那沃德168和沃德158是属于优质型，是吃鸡的品种，那么可以满足大家这个家庭整鸡的消费需求。那沃德系列这个肉鸡品种的成功培育，也是加速了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的建设步伐，标志着白羽肉鸡品种完全依赖进口的时代即将结束，那么也开启了我国肉鸡产业种源自主的一个新时代。赵龙。 好的，感谢史玉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4.0，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一等奖特别奖，每期安排2500万元，奖金总额5亿元，六等奖翻翻奖，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奖金5元，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